Thank you. 面对克莱斯勒之高的艺术成就，卡尔弗莱什当年曾经说，他不仅作为一位促进艺术发展的天才艺术家而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而且也是我们整个时代最宝贵的象征。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的标签人物就是克莱斯勒。下半时段的时候会继续回到这里来聆听有他演奏的音乐。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夜间随着气温的下降，本市有轻雾或雾，能见度转差，对早晨的交通有一定影响。本市高空主要受西北气流控制，白天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好转，大部分时间适宜交通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每到音乐时光机的时候，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些非常珍贵的录音。那今天我们的标签人物是克莱斯勒。有人会说了，克莱斯勒本身是一位小提琴家，有没有他的录音可以送给我们听呢？那现在在下半时段特意为你带来的就是克莱斯勒他自己来演奏的他最著名的美丽的罗斯玛琳，珍贵录音现在放送。

虽然无缘和大师同处一个时代，但每当听到克莱斯勒他的琴声或者是他的音乐响起，每位听到的人都会发现这份影响和感动至今仍在延续。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永恒的魅力今天就到这里了，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见。 像一阵春风起。